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事物的动态。首先我们了解一些基本的术语。终止事物，终止事物是指执行中发生故障不能执行完成的事物。事物回归是将终止事物对数据库所造成的影响撤销掉。已提交事物，它包括以下三句话。第一句话是指成功执行完成的事物，第二句话是说事物一旦提交就不能终止它，第三，撤销以提交事物所造成的影响的唯一方法是来执行一个补偿事务，它不是由数据库管理系统来负责的，而是由程序设计人员要做的事情。